今日嘅信息系叫做末世嘅国族。我哋知道中文嘅成语都有话国族中原，国族呢个字就系争斗咁嘅意思，但系同圣经嘅教导系好相似。圣经入面话动物嘅国系佢嘅力量，所以我哋见到末世系用国嚟到代表唔同嘅国家，末世嘅国族就是代表末世是有很多的争斗。上次跟大家讲紧古常在者，我们是介绍神自己，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今日啱啱相反，今日要跟大家讲的是敌基督，是撒旦的化身。如果我讲跟大家讲话讲末世，相信有很多人就拗下个头，末世和我有什么关系？讲到耶稣基督再次来临，有很多人好像提不起劲，好像觉得不是很重要一样。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末世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首先看一看圣经里面讲预言的经文是有多少。差不多全部经文的四分之一，全部圣经的四分之一是讲预言。在这里旧约有23,145节的经文，有6,642节是讲到预言。在新约有7,957节的经文，有1,711节的经文是讲到预言。亦即是说在旧约每3节的经文就差不多有1节是讲预言。在这里新约每5节的经文就有1节是讲预言。你将新旧约加埋一起的话，差不多全部圣经1/4就是讲预言。而预言的当中又有1/3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来临。差不多1/10的。好犀利。如果我们不看篇幅看次数的话，在这圣经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言有好多，有讲到他第一次的预言来的预言，在旧约是提了355次，而讲到他第二次的来临的预言就有1,527次，亦即是说是他第一次来临的5倍。在这新约有109次讲到他第一次的来临，讲到第二次呢是有224次，亦即是说每一次讲他第一次的来临就有2次讲他第二次的来临。每24节新约的经文差不多就有1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而如果我们讲篇幅的话，每一次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就有8倍的经文是讲他第二次的来临。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信息其实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时时跟我们讲信心，有很多讲信心的经文。除了信心以外，最多提及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经文。而每当有一次讲到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有2次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全部9位新约的作者在这里27部新约的书信，居然是有23部是提到他第二次的来临。耶稣基督自己21次提到他会再来到世上，而在这里圣经里面有超过50次是提醒我们的信徒是要警醒，因为耶稣基督随时都会回来这个世上。今天要跟大家继续讲的是但以利书的第7章。但以利书第7章有一样很有趣的，就是每一次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相同的开场白。这个开场白是什么？就是但以利说我在夜间看见异象。在这7章2节是出现过，是讲前面4个国家的头3个国家。在这7章7节又出现，是讲第4个国家，即是罗马。 喺度七章十三节又继续出现，系讲到耶稣基督嘅国家。每逢重要嘅都有同一样嘅开场白。七章二节系讲到三个国家，狮子系代表巴比伦，红人系代表马代波斯，仲有炮系代表希腊。点解讲到第四个国家又重新有个开场白出嚟？因为第四个国家好重要，同前面三个国家是完全不同，但以理是想不到有一个动物可以代表第四个国家。他说只不过是一个十个国的头啊，十个头十个国的国家，而他不能够是讲出一个是什么的动物。这个就是罗马。我们都讲过这个兽是非常之强壮，它是有力量，有铁牙，可以咀嚼，可以吞吃，食唔完嘅佢仲要踩落隻腳度踐踏。我哋講到羅馬帝國係非常之殘忍，非常之兇惡。記唔記得我話係羅馬帝國係發明十字架，係羅馬帝國係將耶穌基督係釘死喺十字架上，係羅馬帝國係將差唔多所有嘅門徒除咗約翰全部係處死。喺度但以理书七章七节，我们讲到这个兽代表罗马，它是有十个角。我们刚才讲到圣经里面动物的角是代表它的力量，十个角是代表十个国家的力量，有十个王。这十个国家是由罗马帝国而出。我们说罗马帝国好像灭亡了一样，但是始终未灭亡，只不过是瓦解了，分咗东罗马同埋西罗马。东罗马系变咗系中东好多个国家，西罗马系变咗西欧好多个国家。喺度七章八节，但以利话：我正观看这些国，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国，喺十个国当中又生多一个小国出嚟。喺度但以利书七章二十四节有解释呢个小国系代表乜嘢。话又有一王是兴起，所以在十个国的当中又有多一个王是兴起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角，今天的主角敌基督。在这里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说，先前是有十个国家，十个国来到代表，有三个国是被敌基督是连根是拔起。在这里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节说敌基督是制服了十个国其中的三个国。很明显这个小国这个敌基督是由十个这个叫做罗马帝国所出来的十个国入面是出来的。所以他很可能是由西欧和中东的地方出来的这个敌基督。头头他很细小，是微不足道，圣经说是一个小国，但慢慢他就很快升级，他是制服了其中十个国当中的三个国。七章八节还说他讲夸大的说话，他是向至高者讲夸大的说话，甚至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即是以色列人，有三年半的时间要改变他们的节期，要改变他们的律法。他制服了三个国，然后联合埋其他三个国成为他自己的国度。这个在这里启示六十三章其实是有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启示录和但以理书都是两部讲将来预言的书。在这里十三章启示录讲得很清楚。使徒约翰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一讲到这个兽在海中上来，我们就想起但以利书七章所讲那四只兽都是海中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约翰使徒约翰所见到的亦都是一个国家，是撒旦，是敌基督的国家。我们见到有七头十角，七同十是跟我们是好熟悉的了。应该头先讲敌基督是灭了其中三个国，本来有十个国，有十个王， 他灭了三个国之后变成七个国，但是仍然都仲是有十个皇帝。在这里启示六十三章一节我们见到十个国是带着十个冠冕，所以有十个王的存在，只不过是有七个国家。我们见到这七个头是讲亵渎的话，他们不是神的国家，他们是服从撒旦，是讲亵渎的话。跟着第二节又讲得好得意，哇，这一只是兽，是有什么？是有豹的形状，是有红人的脚，是有狮子的口。狮子、红人和豹又是对我们很熟悉的，同埋但以理先知所讲头嗰三个国系一模一样。狮子嘅口好犀利啊！我哋知道，话你千祈唔好俾狮子咬你一口，唔得掂。嗰啲牙好犀利，红人犀利喺边度啊？佢只脚，佢个爪，佢啲爪好长噶，好似系刀剑一样咁锋利。炮系咩啊？犀利嘅地方系佢嘅形状。啊，呢样有冇谂过？炮的犀利的地方是它的速度，它的速度为什么会有那么迅速？是它的形状，流线型 streamline。 所以炮的形状、红人的脚、狮子的口，包括所有前面国家所犀利的力量、最厉害的力量在敌基督的国家里。那你说罗马帝国呢？为什么没有说第四个国？唔好唔记得个七个头十个角就係从罗马帝国出嚟，所以已经係包括咗喺撒旦敌基督嘅国家入面。跟住经文好有趣，话龙将自己嘅能力、座位同埋大权係俾咗敌基督。话你听落去好似熟口熟面㗎喎。有我哋知道父係将乜嘢呀？将国度、权柄、荣耀係俾咗边个呀？俾咗耶稣基督。撒旦呢，将佢嘅能力、座位、大权係俾咗敌基督。好似喺度抄耶稣基督咁，耶稣基督有乜佢就有乜。其实耶稣基督係神变为人，敌基督呢係撒旦变为人，係撒旦嘅化身。跟住落去经文话，使徒约翰话：我看见兽嘅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我哋讲头系代表国，个国系灭亡咗，又好似翻翻山一样复兴翻，有冇啲似最后嘅罗马帝国啊？而家罗马帝国喺边啊？有好多人话灭亡咗，唔系啊，冇灭亡啊，好似灭亡咋。但是他将来又会复兴，好像有些是这样的意表。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在里面。在启示63章12节，说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兽。那个兽是敌基督，好像伤了，好像死了，但是又没有死到医回好。跟住喺度启示63章14节，又话要给那受伤还活着嘅兽作个像，伤咗又好返，好似死咗要帮佢做个像做咩呀？哇，好似假嘅死嘅一样又返返山，啲人见到咪个个信晒囉，个个走去服佢，个个走去敬拜佢，所以要做埋个像嚟到俾人敬拜。在启示67章8节和11节又说，敌基督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先前有是有的，现在呢没了，死了嘛，后来又有出现回了。这个不就是复活咯？又搞复活啦，这个不是真的复活，这个是掩眼法来的。我们知道敌基督不能够复活，只有神是有使人复活的能力，所以呢个系掩眼法。但系当佢一复活嗰阵时，啲人就敬拜佢、跟随佢。又一次系俾我哋见到咩啊？又系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而喺十架上死，复活 得到我哋嘅拥戴，得到我哋嘅敬拜。敌基督话我又要搞复活，掩眼法。当佢复活嗰阵时，的确有好多人系跟随佢。喺度启示录十三章四至到五节话龙，亦即系撒旦，将权柄交俾兽，谁能比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嘅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吓，42个月系一段乜嘢嘅时间啊？42个月喺圣经入边讲得好清楚，有关42个月。圣经入边讲话末世系有7年嘅大灾难，而最后嗰3年半系最难挨，是最大的逼迫，敌基督是逼迫圣徒在这3年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好像今天但以理书7章25节，还有9章27，12章7节，还有启示录12章14节，都讲到一载、二载、半载。一载是什么？头先 Larry 的版本就已经译了1年了，是吧？1年2年，1年加2年是3年的了。3年再加半年是几耐啊？3年半，啱啱系7年嘅最后嗰3年半系最难挨。圣经又有讲到系有42个月，就系头先启示录13章5节，同埋启示录11章2节。42个月系几耐啊？我哋知道1年系12个月，3年就系36个月，42减36啊，仲剩翻6个月。3年零6个月系几耞啊？又是3年半。又有经文但以理书12章6节，启示录13章3节，有讲到1260日的大灾难。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日历一年是360日，你说不是365日吗？一年犹太人是用阴历的，好像中国人那样用阴历，一个月是30日，12个月就360日，所以他们每隔几年就要有一个闰月，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模一样，如果不是时间就搞不定。你试下将1260日除360，又出现是3年零6个月。将来过几个礼拜会跟大家讲但以理书9章27节，有70个7的预言是非常之准确。讲到有7年的大灾难，3年半的后3年半非常之难熬。有好多历史学家，有好多解经家、神学家都话这个不是真真正正的7年，只不过7是代表是完美的数字，所以话有个完全的大灾难要来。但是如果这个是象征式的话，为什么神要讲42个月？为什么神是要讲1260日？我絕對相信這個是一個真真正正的7年，而最後的3年半是非常之難捱、非常之大的逼迫。神學家，很多神學家都在想究竟敵基督是怎樣，他們亦都有很多時有很多人都會說歷史當中有很多是敵基督，很多人是敵基督。其实最出名的敌基督，有关敌基督的就是666，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启示录第13章第8节讲到敌基督的号码就是3个6。为什么会3个6？六是人的数字，在圣经里面7是神的数字，六是永远去不到7的，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是变成神，六是有限的。咁你话点解会系3个6啊？其实三字喺圣经入面同神好有渊源㗎喎。我哋信嘅系三位一体嘅神。当以赛亚先知喺度以赛亚书第6章见到神高高在上，坐喺宝座上高，有天使飘下飘下，佢哋唱乜嘢啊？圣哉圣哉圣哉，几多个圣哉啊？3个圣哉。同神是好有渊源的三字，亦俾我哋见到敌基督就系处处想系点样啊？系冒应神。我哋已经见到啦，父赐俾子有荣耀国度权柄， 撒旦赐俾敌基督有佢嘅能力作为同埋佢嘅权柄。耶稣基督复活，敌基督亦假冒复活，甚至系假埋假嘅系三位一体啊！个图片好似 shift 咗少少，父子圣灵系三位一体，而撒旦亦搞撒旦、敌基督同埋假先知，又系搞佢嘅三位一体。其实 Antichrist 敌基督呢个字原文系 pseudo Christ 嘅意思系假基督、冒牌基督。所以我哋见到撒旦整个敌基督出嚟，系不断咁样系想冒认基督。喺度历史当中有好多人被认为系敌基督。喺度1930年至到1940年间，好多人认为希特拉就系敌基督。喺到1941年出咗一张海报，叫做受假先知希特拉。有人指名唤姓话希特拉就系敌基督，又有人希望用数字嘅游戏嚟到证实希特拉就系敌基督。佢哋话666系三位嘅数字，所以由100开始，因为100系第一个三位数字。英文嘅字母系有26个字母，所以若果100系代表 A， 101就系代表 B， 102就系代表 C。如此类推，26个字母你是可以数到去125，所以 H 就是107， I 就是108， T 就是119， L 就是111， E 就是104， R 就是117。 Hitler 整个名字你可以计到，如果你加埋晒所有的数字，啱啱就是666。其实你唔喜欢哪个，你可以砌他生猪肉，任何人都被你砌到个666出来的，争在你想不想到这个办法的。1967年有六日的大战争，以色列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是将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全部打败。当时他们的前国防部长就叫做摩西达扬，有人话摩西达扬就系敌基督，因为佢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佢头部受伤，所以佢盲咗一隻眼嘅。如果你见到摩西达扬嘅图嘅照片嘅话，佢系独眼龙嚟嘅。有人话呢个仲唔系敌基督咁犀利啲手腕，打剩晒所有阿拉伯国家，头部受伤仲唔系佢？喺度60年代又有好多人话我哋美国嘅总统金乃迪系敌基督，佢系非常有好嘅口才，佢系非常之系得人爱戴，佢非常之系得人心嘅一个总统。喺到美国总统提名大会，佢得选嘅票数系几多票啊？你估到啦，系666票。好多人话呢个仲唔系一定系敌基督啦。当系总统喺 Dallas， 佢系遇行刺，佢系头部中伤而死。有好多人去到佢个丧礼，都不断望住过佢个棺材，谂翻佢几时会夹翻起身，然后以敌基督嘅名分嚟到统领全世界。但系佢始终都系冇起身到。亦都有好多人认为犹大就是敌基督。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6章70节，耶稣基督说，我不是说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在圣经里面唯一个被称为魔鬼，还是耶稣基督叫他魔鬼的，是犹大。而在这里约翰福音17章12节，耶稣又一次讲到犹大，今次叫他做灭亡之子。而保罗喺度帖撒罗尼后书2章3节叫敌基督做沉沦之子。如果你睇翻希列文原文嘅话，灭亡之子同埋沉沦之子系同一个字嚟，所以人哋话仲唔系佢？加埋头先我哋读嘅经文启示67章8节同埋11节，话敌基督系先前有， 如今没有，以后再有。先前有咩？点解啊？佢系同耶稣基督同在嗰阵时咪有咯。而家咧有冇啊？而家冇嘅。将来仲有，系话佢将来仲会复活，以敌基督嘅身份系出现。其实我哋唔知道敌基督系边个，但系圣经有好清楚嘅描述喺度。旧约敌基督系有33个名字，我哋见到但以利书第七章讲叫佢做小国，喺度第八章叫佢做王，喺度十一章系叫佢做卑鄙嘅人，而喺度新约亦都有13个敌基督嘅名字，叫佢做沉沦之子，叫佢做不法嘅人，叫佢做系大罪人。呢啲喺度系帖撒罗尼后书所叫佢嘅名字，一共13个。其实从呢一切，我哋可以知道敌基督将来会系一个点样嘅人。敌基督第一点，佢系会一个系政治嘅奇才。我哋头先见到佢系会用手法令到三个国家系连根拔起。其实呢个字嘅原文，我哋听上嚟呢个字连根拔起好似好暴力一样。其实呢个字嘅原文唔系咁暴力嘅，系慢慢慢慢咁将三个国家系拱开咗，灭亡咗。佢系有手段，佢系一个非常之圆滑嘅人。喺度启示录六章二节话，敌基督得将来出现嘅时候，佢系会骑住一匹白马，白马王子嚟噶，唔系话撒旦化身，你就谂住佢好恐怖。白马王子手上边有弓，但系冇箭嘅，而佢系头戴冠冕，系有呢个权柄系赐咗俾佢。佢系胜了又胜，启示录话俾我哋听，六章二节。哇！我成日都觉得好奇怪，一个人有弓冇箭，佢就可以赢？点样赢法啊？就系头先所讲，佢系好圆滑，系有手段，佢系以和平使者嘅身份出现，唔需要一动到一兵一卒，佢就可以系德国。喺度但以利书九节话，佢将会同以色列系立约，然后后尾又会毁约。喺度但以利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又讲到，必有一个卑鄙嘅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嘅尊荣系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嘅时候，用浅昧嘅话得国，用浅昧嘅话得国，用个话语就能够得国。你谂下，佢系一个几有政治手腕嘅人，所以佢系一个政治嘅奇才。第二点，佢系一个绝对聪明嘅人，非常聪明嘅人。喺度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讲话，佢系小国，但系佢有眼，而且系人嘅眼。眼喺圣经入面系代表智慧。其实我话真系中国人都有咁讲，慧眼就点啊？慧眼就识英雄，慧眼系代表系聪明嘅眼。中国人都系一样。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之聪明的人，这个世界正是等着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来到替我们解决问题。你看看中东乱成一片，乱七八糟，随时可以爆发战争。现在是中东很需要有一个国际的和平使者出现，来到是解决这些国际的危机。你睇下而家世界嘅经济点样？美国呢一个咁强大嘅国家，负债累累，争成 trillion 咁多嘅钱。中国认为系强国，佢哋都系负债累累嘅，佢哋学咗美国都系负债。而家我哋见到股票啊，每日上落系几百点唔出奇嘅。以前话几百点唔得了，而家600点，哇，好似闲闲地一样。经济是非常之不稳定，是需要有一个能够解决经济危机的领袖出现。The stage is set， 是等候一个是敌基督是来到这个世上。启示录第十八章讲给我们听，当敌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会是有一个世界经济的系统来到帮助人解决经济的问题。 佢唔单止系一个有政治天才，佢唔单止系一个聪明嘅人，佢仲系有好有口才嘅人。头先我哋都见过，其实佢嘅花名应该叫做大嘴巴。佢成日讲夸大嘅说话，喺度但以理书七章八节二十节，喺度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甚至系向至高者说夸大嘅说话。喺度启示录十三章五节，又话赐给他有夸大亵渎嘅口。而喺度头先我哋见到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一节，话俾我哋听佢用浅昧嘅话系得过，非常之识讲嘢，非常之系有口嘅好才，佢把口系朗过油。除此之外，佢仲系一个军事嘅奇才。上一次我哋讲到教会是在七年的大灾难之前是会被提，我哋提咗上去天上边就变咗咩呀？二十四位长老啊，同大家系讲过，我哋会逃避咗地上嗰七年嘅大灾难。当我哋系离开咗之后，当教会离开咗呢个地上，冇真嘅宗教噶咯，全部地上嘅都系假宗教，都系异端。所以去到七年大灾难嘅时候，就是敌基督出来的时候，将会有很多的假宗教，有很多的异端是很兴旺。敌基督头头就会靠着这些异端和假宗教来到得到势力，跟住打完斋又怎样？不要和尚，会将是异端和这些假宗教是消灭，跟住佢叫人哋直接就是拜自敬拜自己。喺度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至到九节话俾我哋听，佢系会系同犹太人同以色列人系废约，废咗约之后佢系会系杀死三分之二嘅以色列人，佢亦都会系杀死好多好多嘅好多嘅外邦人。启示录十三章七至到十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话佢会折磨神嘅子民。启示六十三章四节话佢话谁能比者受，谁能与他争战。而喺度十三章七节启示录话佢战胜各方各族各民。佢系一个极有才能，系一个军事嘅奇才。最后佢系一个宗教嘅奇才。佢是撒旦的化身。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撒旦的化身可能很多人害怕，揸着三叉，穿着件红色的衫，面目狰狞。但是刚才讲过不是的，他是非常之得人心，他非常之懂讲嘢，他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领袖。他在启示六十三章八节说，全世界的人都要敬拜撒旦。在这里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七至到三十八节说他以自己与神同等。而在这里帖撒罗尼后书二章三节说他直情坐在神的圣殿来到受人的敬拜。刚才我们都讲过经文话，他将会是向神向至高者是讲是夸大的话。其实原文是说他站在至高者的旁边来到讲夸大的话，他是将自己是与神同等。但以利书七章二十五节又讲到他会改变是节期和律法。这些我们都见到了，现在中国大陆新近讲什么？要重编圣经，改变神的话语。我们亦都见到敌基督将来是会改变节期，他是可能相信他是会改变这个安息日的节期，以致将来不再是纪念神，而是他将会有自己的节期来到是纪念自己。所以他是一个极有是天才的一个是宗教的领袖。 我哋睇睇敌基督嘅收场系将会系点样。喺度但以利书系七章十一节，话我那时我观看 ，thank you， 见那兽因小国说夸大嘅声音被杀，身体系损坏，仍在火中焚烧。佢将会系被系抌到去火湖入边，而佢其他嘅国系其余嘅兽嘅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流传。嗱，点解我哋会话其他嘅国佢嘅权柄会夺去，但系而点解生命仍然要流传？我相信好简单，因为我哋见到就算系罗马系灭咗，系希腊，希腊系灭咗马代波斯。马代波斯是灭了巴比伦，我们见到个国仍然都是存在，但是只不过个权柄是被拿走了。而在这里但以利书七章二十六节又讲到耶稣基督将会是和他的众圣徒是回到来是掌权，而他是会坐在这里来到是行审判。在这里但以利书七章二十七节又讲到国度权柄同埋天下诸国嘅大权必赐给至高者嘅圣民，他嘅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我相信我哋基督徒都会同系以色列神嘅子民一起系将会永永远远咁嚟到侍奉我哋嘅神。嗱，我哋睇咗呢个末世嘅预言，我哋应该有啲咩嘢嘅回应？嗱，我哋睇一睇但以利先知系有啲咩嘢嘅回应？喺度但以利书七章二十八节，但以利话：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利，心中甚是惊惶，面色也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但以利话：我系心中惊惶，我嘅面色都变埋。我哋睇见末世嘅事有啲乜嘢嘅回应，有啲乜嘢嘅感受。其实我哋好幸福㗎喎。我哋睇好多科幻嘅电影，我哋睇好多恐怖嘅电影，而家做到好逼真㗎喎。我哋可能睇完咗呢啲电影，睇返圣经教导，觉得呢啲小儿科嚟㗎喎，有乜咁得人驚啫。但係我相信呢度所讲嘅，但以你唔係淨係觉得惊惶惊怕，但是他是有一个恻隐的心，见到末世有千千万万不接受神的人将会是受到是审判，这个是使到他惊惶的原因。我们亦都可以看看启示录第十章九至到十节，讲到是有部小手册，记不记得我上一次紧古常在者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话有一部叫做七印嘅书，呢一部书一打开嘅时候，七印嘅审判就会开始，七碗嘅审判、七号嘅审判会继续而嚟。有一个天使系叫约翰，佢话你吞咗呢部书，你食咗佢啦。嗱，食咗部书咩意思啊？我相信嘅意思就系要约翰系如同新手。你唔好淨係好似睇影畫戲咁樣置身於道外，你食咗佢，你以身為獸。當係使徒約翰係食咗呢部書嗰陣時，佢頭頭覺得好甜。點解會甜啊？見到耶穌基督返嚟掌權，甜唔甜啊？當然甜啦。但係好快佢就覺得苦。點解苦啊？佢返嚟掌權是有千千万万的人会是得到审判，那些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令到他是有一个恻隐的心。所以我相信这个亦都是但以理，所以是变成面色是变了，所以他是惊惶的意思。我们福音派时时都是被人闹，我们教的就是什么？教会是会被提，这个绝对是事实，我相信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因为是这样，很多人觉得 我哋就点啊？我哋就唔理人家嘅死活，教会被提就算啦，理得人哋点样啫？有好多人认为咁样，所以好多基督徒都唔系去传福音，冇呢个心去传福音。我哋应该系好似使徒约翰一样，系有一个负担，见到有千千万万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为佢哋而苦，为佢哋得到有审判而系觉得惊惶。记唔记得喺度约拿书？约拿先知系被神系叫去向系尼尼微人传福音，佢头头唔肯去，后尾去咗，但系后尾佢又好唔忿气，因为尼尼微人系得救。神同约拿先知讲咩啊？最后四章十一节，佢话何况者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就系嗰一位愿万人得救，唔愿一人沉沦嘅系神。我哋要同样好似使徒约翰一样，有一个系同人传福音嘅心。今日我哋睇完咗末世，我哋学到乜嘢？相信我哋所学到嘅有四点。第一点，敌基督系随时可以出现嘅啦。喺度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喺度二章十八节话：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使徒约翰话，当有好多敌基督出现嘅时候，耶稣基督就快翻嚟。呢度系讲乜嘢啊？我哋头先讲敌基督系 pseudo Christ， 系假耶稣、假基督，系冒牌基督。当有好多冒牌基督出现嗰阵时，耶稣基督翻嚟嘅时候就近啦。我真系走去查一查有几多个冒牌基督，喺度 Wikipedia 都有讲噶，有边个自认基督？喺到十八世纪有两个，去到十九世纪有六个，去到二十世纪有廿三个，包括 Jim Jones， 包括 David Koresh， 就系嗰个 Waco Texas 嗰、那个，亦都包括系韩国嘅文先明，但系佢哋冇包括到东方闪电，你加埋就廿四个噶啦 ，OK。廿一世紀都未完啦，啱啱開始已經有五個啦，榜上有名。敵基督真係越嚟越多啊！我相信十七世紀冇嘅，十八世紀兩個，十九世紀六個，嚇，二十世紀廿四個，廿一世紀我唔知，但係我哋可以睇得到耶穌基督隨時都會翻嚟。第二點學到嘅就係要仰望基督嘅出現。我哋時時好興奮，想知道邊個係敵基督。讲到敌基督，我哋耳仔都竖起，但圣经从来冇叫我哋系仰望敌基督，系叫我哋系仰望耶稣基督。喺度帖撒罗尼前书一章十节话：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嘅耶稣。我哋头先讲过，我哋会脱离愤怒，但系唔好因为我哋脱离愤怒就置身度外。我哋要同人哋传福音，亦都好多基督徒可能喺度等候嘅时候，觉得话你唔好讲将来七年大灾难，我而家嘅生活就有大灾难啦。我度日如年，我好难过。希望弟兄姊妹，你见到启示录入面嘅经文，启示录六次提到撒旦俾系敌基督能力，呢一个亦都系神所容许所发生，掌权嘅仍然都系。神自己，所以当你在危难当中，你要记得，你要坚持，你要持守，神仍然是掌权的那一位。第三样我们学到的，就是要警醒等待耶稣基督的回来。刚才讲到有末世的经文是重复地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有超过五十次是叫基督徒是要警醒。其中一节的经文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而最后，我们是要有负担，我们要赶快传福音。 要好似使徒约翰一样有负担，要觉得为咗未听过福音嘅人，为咗系唔接受耶稣基督嘅人而系觉得苦，快啲去传福音。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至到十八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工作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嘅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嘅庄稼。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愿每一个人我哋都有系向未听过耶稣基督名而系去传福音。我哋有一个机会系去到一个新嘅教堂，去到一个新嘅地方，一个新嘅社区，嚟到系向当地嘅人传福音。愿我哋大家都有呢个心，系做呢件事，唔好为咗自己嘅安乐、自己嘅安定，是为了神的福音来到是祈求。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但以理书。当我们见到末世的情形，当我们见到敌基督的来临，七年地上的大灾难，实在是令到人是惊惶失色。主要的是有很多未听过福音或者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愿我们都是有这个心，为了他们而觉得苦，为了他们而有负担，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广传福音。我们自己亦都要是迫切地盼望你的回来，我们亦都要做好准备警醒，来到迎接你这位新郎，来迎接你的辛苦。让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祝福我们以后分享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